用爱有很大的爱，怎么那么深？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 朋友对我说再见，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，真的不用说再见，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，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，不用 今日媒体不断报道的香港流感疫情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。北京市的疾病预防中心9号表示，据北京市流感监测的数据显示，目前北京市的流感病毒活动度处于较低的水平。今天969则您带你听资讯。随着网络食品购买力的提高，网络食品经营的业态也随之迅速发展，出现了大量网络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食品经营自建网站。北京市食药监局10号表示，在北京市注册的网络食品经营企业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的30个工作日内到市食药监局办理备案，优化监管方式，同时也便于消费者进行查询和监督。建筑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吗？8月9号，记者从北京市的交通委路政局房山分局了解到，该区的顾巴路大修工程首次利用了建筑垃圾和废旧沥青，打造道路全断面的再生结构，合理解决废旧材料的应用，节约了能源，减少了排放。北京市的统计局9号发布了一组关于上半年疏解就业新经济壮大的数据。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城六区减少了190家规模以上的法人单位，制造业从业人员较上年同期减少3.9万人。 世界太拥挤啊，心里太空虚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啊，画你的眼睛，时间流逝得太快。

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天理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骗来骗去，算我倒霉总可以。失去你比努力还容易，虽然说比较 lonely， 我可以找巧克香糖，回到了街上随心所欲。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，救护车哇哇地赶到，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摇摇悄悄橘子味道，爱情上口香糖糕吐掉。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骗来骗去，算我倒霉总可以。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，虽然说比较 lonely， 我可以找巧克香糖，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。我爱你，我想你，认真真怕你消失，我绝对不想沉溺下去，为了爱可怜兮兮没骨气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天理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骗来骗去，算我倒霉总可以。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，虽然说比较 lonely， 我可以叫香港回到的街上，随心所欲地去流浪。 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 那就不要留。